自己看天边夕阳，恍惚想起你的脸庞，毕竟回想难免徒增感伤，心叹息我们那些好时光，夜未央繁星 隔开思念，是缱绻，亦或只是决绝。看沧海桑田，云舒云卷，往事随江湖走远，心坠入深渊，你的容颜如昙花一现，想挣断冷血，带走从前，喝酒就誓言，下辈子能否再三生石旁相见。向北去风细绝，我才匆匆一夜，还来不及将你留恋，那些悲剧上演，终归说着下辈子了结，是荒唐的誓言，最后 心折腰，总算多久？ 心不美，一夜

音乐浮现，至春宵艳阳天，待到梦醒时分睁眼，铁甲寒意凛冽， 夙愿只隔一间，故乡近似天边，不知何人浅唱弄弦，我彷徨不可见。 春风素雪多年，我与湖眸早餐，凝着雕塑的鱼线，问我龙几两钱，书中大雨连绵，关外横尸遍野， 你的笑像一条恶犬，烽烟万里如弦，知群雄下酒宴， 谢绝残寻时而转， 想为你解玉簪，入巷间吃汤面，笑看窗边飞雪，曲腰间明珠弹山雪，离琵琶与庭前。入巷间池塘面，笑看窗边飞雪，曲腰间明珠弹山雪，离琵琶与庭前。 青天丹心照明月，遥望城外摒气相见，浮生留一节， 枕头书皇宫已非昨日为也，谁在此哽咽，无人一直就站在君的面前，不问也不怨， 君本一玉手于天齐，万代功名，故人惜字不问情意，有何难说明， 打乱了君你同天下的约定，谁可以同行， 原来不需要用战争去平定，要显得任性， 故人发一衰败，风尘覆盖，不舍就重来， 只盼君能收起战台，等桃花不来， 最后的城墙破开，登高望海，一片烟火海， 无能为力，雪遍满地，故人心里 站台，等桃花不来， 最后的城墙。 春覆盖，不奢求重来， 只盼君能收起真态。 断头换不来，最后的城墙破开，更要忘怀一念烟火白，忽的为历史变满地，忽人心里 收起站台，灯都换不来， 最后的城墙破开，登高望海，一片烟火海， 无能为力是遍满地，故人心里

台女落，几寒地兮又一笑，子母予兮山窈窕，春之报兮从文里，心已辙兮皆归期，披石兰兮带独痕，折芳馨兮为所思，欲出又惶兮，终不见天，不见南兮，独后来表不离兮，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，邀明明兮乘舟回，休息淡忘归，随即烟兮疏花雨，才散休息于山间，拭泪泪兮歌漫漫，愿公子兮常忘归，君子我兮不得闲。 月下唯有我的身影都甘愿

年老者白骨，遍地为杜鹃。 比较一身波波，待你受人罪恶，回声无海无常，与山河轻描摹。是随晨昏颠倒，乾坤系剑杀消磨，血气无人早晚，相扶黄泉月。 但求回真老，天涯奔路地走，是人间地狱为苦，一生孤的成佛。 黄兮，冲 扬州灰，东风飘絮声淋雨， 留宁休息淡忘归，随机烟细数花雨才散，休息于山间，拭泪泪洗歌满满，愿公子西长忘归，君思我兮不得闲。 山中人兮芳杜若，应是卷兮应松柏，君思我兮然一错，泪天天兮雨霖铃，愿久久兮幽夜里，风飒飒兮雾潇潇，思公子兮徒留。 我。 轻抚八荒雪人肩上一寸纱，悲欢令我白白一世无双。鬼面似笑，又好似心沙，这是宿命在逼迫我反抗。用生执念寻觅相思化绽放，那少年心眼岁月成心茫，仙路迢迢，枯骨露成王，这是英雄他生来的战场。 我曾背负誓话，吹大厦过四方，我曾望着星光伴一人而唱， 我曾执手着电光，游走宇宙过红光，我曾祈求天地有你护 亮，每个无量， 用生执念寻觅相思化绽放，那少年轻言岁月成心茫， 是

似叹息着无声，雨声起反无踪，方知夜长最深惆怅。半无落的枷锁系念中，总有难目如开一亮，风拂兮梦不真，飘摇兮情难真，桃花如万天际狂，红袖点燃血丝里聚散无常，素手腾泪念去去孤剑成霜，风势回卷踏不动浊清 情，不过烟花醉，爱别离就 手牵杯，牵着竹叶水，星寒暮雪和相随，思绪经年人独飞，直到今生应不悔，山山短暂去又回，宿命花开无忧醉，只是牵了谁。 生你又难觅奇迹。我不过是一条鱼在深海沉溺，你的身影是我着迷，于是我拨开海底粗深的荆棘，望向一束你的身影，直到光明消失殆尽，直到连卑微的力气都失去。 回首不见你是你光年， 翻涌的气泡是我的每一次吐息，你在遥远处伫立，宛如一座岛屿，抬头是满天星河璀璨旖旎，而这一切都不及你眼中的万籁天地。 是我问，翻手翻拍民歌，俯首俯立乾坤，味道味色又何必区分。霜花肩上凋楼一缕故人，踏遍千山地荡遥归墨痕，少年一世能狂，干嘛天地不仁，才不管机缘还是祸根。随即弹歌一场，梦与我殊为真，不能忘情徒惹的心困。仙落看尽心愿，粼粼雨雪纷纷，寂寥也不放笑面对想。